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近12万亿元，实现了较快增长。工信部表示，下半年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财政部表示，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同比增长61%。创业板指缩量反弹，半导体芯片涨幅居前。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鲜花零售这门生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不是一门精致的好生意呢？那我们今天啊也是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请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您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方式来买花，包括大家都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来选择送花呢？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近12万亿元，实现较快增长。根据财政部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116亿元，同比增长21.8%，比2019年同期是增长了8.6%。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上半年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反映了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再来关注，工信部表示，下半年加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20号，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下半年全系统要抓紧编制实施“十四五”规划，持续保障疫苗的稳产高产，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的创新突破，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加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着力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坚持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举措，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一下，国办表示年底之前修订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20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方案提出2021年年底之前修订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选择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研究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标准，并且探索开展综合评估，进一步畅通市场主体对隐性壁垒的投诉渠道和处理回应机制。还是财政部相关的消息，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是同比增长了61%。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20号在2021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到6月份累计全国税收收入100,461亿元，同比增长22.5%，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437亿，同比增长了61%。再来说说全面降准之后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依旧是岿然不动。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20号公布，2021年7月20号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85%，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4.6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那么至此，从去年4月份以来，上述两个品种的利率都保持在这一水平，没有变动。来说说亚行维持中国经济全年增长8.1%的预期。亚洲开发银行20号发布的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预计，在工业、出口和服务业保持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的预期将保持在8.1%，2022年的增长预期为5.5%，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长预期则有所下调。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创业板指缩量反弹，半导体芯片涨幅居前。20号，大小指数受到外围的影响低开，午后有所回暖，创业板指午后翻红，缩量上涨0.41%，沪指基本收平，两市个股涨跌参半，成交额缩至1亿以下。受外围影响，钢铁、煤炭、航运等周期股开盘走低，军工、氢燃料电池、钠离子电池表现活跃。大基建板块盘中异动，迷你 LED 尾盘走强，巨飞光电拉升封板。那么盘面上，半导体及元件、饮料制造、国防军工涨幅居前，石油矿业开采、种植业与林业、港口港元跌幅前列。那么截止到20号收盘，沪指下跌0.07%，报收3536点，深成指上涨0.12%，报收15011点，创业板指上涨0.41%，报收3463点。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提出6条举措改革优化法律服务业，优化外籍法律高端人才来华审批流程，将所有律师类审批事项办理的时限大幅压缩50%，提出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市发改委、市司法局会同市人才局、市公安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有关部门近日共同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关于改革优化法律服务业发展环境若干措施，20号正式印发。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置律师事务所数量以及非诉讼业务办案能力居全国首位。截止到2020年底，本市拥有律师事务所2887家，律师队伍超过 3.7 万人，约占全国律所和律师总数的 8.5% 和 7.2%。 而且北京有170名律师入选全国1000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涉外业务布局走在全国前列。在两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下，若干措施从优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促发展、提高国际化服务能力上都给出了新举措。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副处长周凯举例说， 我局修订了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律师类的审批时限压缩 50%， 区局的20日压缩为10日，市局的10日压缩为5日，大幅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简政便民行动，律师在申请律师事务所设立时，律师法规定应当提交的产权人或者出租人开具的住所证明、银行开具的资产证明，变为可以自主选择采用告知承诺方式，签署我局制定的相关承诺书即可办理，极大的方便了申请人。 若干措施还提出优化法律服务机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以及培养涉外法律事务的复合型法律服务人才等。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征介绍说， 因为我们中国的律所呢，已经逐渐的从分包业务到牵头做跨境业务，那么牵头方的话呢，他有的时候会把费用付到中国的律所，然后呢再以法律服务的形式或者说共同服务的形式付到境外。这次的政策出台呢，实际上就给这样的方式呢提供了更多的结算的便利。还有一个，此次这个政策的出台呢，它给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既可以在法学院校设立涉外律师培养计划，也可以多元化呢在律师事务所、在其他的一些仲裁庭这样的机构呢联合培养，从生源上培养的形式上就多样化起来了。 若干措施还提出，本市今后将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法律服务业呢是本市两区建设中的重要领域，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会同司法局、公安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部门做好政策的落实，让律所得到切实的实惠。 好，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今天跟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邀请朋友们来聊一聊，大家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买花，包括都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选择送别人这个鲜花呢？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大部分还是会倾向于选择那些传统的线下购物方式哈，比如说草球野争春说了，我买花啊基本上都是在线下渠道，可以明白消费。包括8216说，哎，我也是去花卉市场来买花，价格实惠，质量又好，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有朋友啊可能会在线上去买花，比如说我看看啊，杜尚说，我就曾经在某东商城买过云南产的玫瑰花哈。要说到送花的场合呢，那朋友们其实也是回答的比较集中，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节日，像现在父亲节呀、母亲节呀、七夕呀，是吧，送自己的父母、送爱人，可能都会选择非常浪漫的鲜花。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们啊持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买花的故事。包括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去那些比较垂直的鲜花电商，就是只卖花的那些电商平台去购买过鲜花，或者是鲜花包月啊，或者是一次性的购买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和我们聊聊您的经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方面。今天进入到二福了，要说这二福老字号的消夏美食也是带火了食补文化。入伏以来，天气炎热，人的精神呢容易倦怠，食欲不佳。那么据了解啊，华天延吉餐厅、同春园、同和居、鼓楼的马凯餐厅等等老字号也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消夏面食，带火了养生文化。那么据了解呢，仅华天延吉餐厅总店每天就要卖出去4000多碗冷面。那么新川面馆的月坛店、府桥店、西单店等几家店的凉面每天也要卖出去上千碗。大家都说头伏的饺子二伏面，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是不是也准备来吃一碗面条呢？您会选择吃什么样的面条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交流。 好，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北京汇源食品饮料公司破产重整申请获得了法院受理。20号，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开的一份民事裁定书显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债权人对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这份落款日期为7月16号的民事裁定书，重整申请由债权人之一的山东德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出。再来看看东方时尚表示，上半年的净利同比预增310%到464%。东方时尚发布公告称，预计2021年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达到8000万到11000万元，同比增加了309.84%到463.52%。2020年，也就是去年上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公司的整体经营是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那么到了今年的上半年，公司的经营业绩是明显改善。再来关注乐乐茶回应被洗茶弃购，表示经营状况良好，坚持独立发展。继喜茶元气森林否认之后，乐乐茶对于网传并购一事也是终于做出了回应。20号下午，乐乐茶方面回应，乐乐茶目前经营状况良好，无论是单店层面还是公司的整体情况，都呈现健康盈利发展的状态，表示我们坚持独立发展，并无被收购的计划。那么据介绍最近有消息称，元气森林和喜茶都想要收购新式茶饮品牌乐乐茶，双方都非常看重乐乐茶的渠道价值，并且给出了40亿元的估值。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邦咨询表示，小尺寸的电视面板价格一年来首跌。20号，吉邦咨询发布7月下旬面板价格快报，小尺寸电视面板价格自去年6月份以来是首次下降，32寸、43寸电视面板价格较前月都下降了1美元每片，现报均价为87美元每片和137美元每片，65寸电视面板均价较前月上涨了2美元每片。另外显示器的面板价格涨幅较上个月收窄，平均涨幅达到2.2%，而笔记本面板的价格除了11.6寸和上个月持平之外，其他尺寸是继续刷新了2017年以来的新高。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乾隆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鲜花零售这门生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不是一门非常精致的好生意呢？那我们今天也是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请听众朋友来和我们聊聊，您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买花，您会在什么样的场合来送花呢？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咱稍后见。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美哲。 那么下面的时间啊，咱们要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买花之内这些事儿哈。想问问朋友们，平常都会在什么样的社交场景选择去买花？包括大家平常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来购花呢？刚才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的平台，其实大部分朋友都会选择在一些线下的，比如说花鸟鱼虫市场啊、花卉超市啊来去买花，觉得一个是价格方面可能会比较有优势啊，价格透明明明白白，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商贩我们还能还个价，包括这个鲜花的品质也是大家非常看重的，花新不新鲜啊，我一眼都能看明白。那通过线上买花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出现的比较少哈，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种新的现象，就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当中呢，像那种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呀，已经开始摆上了明码标价的小花束。包括如果您是上班族，早晚通勤，如果坐地铁的话，可能也会注意到一些地铁站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些鲜花的自动贩售机。当然还有一些社区团购平台也是都加入了鲜花贩售的业务，比如说像每日优鲜是在今年上线了一个鲜花的急速达服务。那叮咚买菜呢，也是直接把鲜花的业务列为了公司的一个 S 级的项目，优先级非常高。包括盒马原来有一个白菜花房，不久之前呢也是升级成了盒马花园，甚至啊他们还去昆明建了一个产地仓。那么咱说鲜花贩售这个在当代人生活当中存在已久的消费场景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鲜花售卖这门生意好不好做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独立投资人赵晨。你好赵晨老师。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是提到了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地铁站，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有一些鲜花的自动贩售机。我们之前看到那些自动卖货机可能更多的是卖一些小零食或者卖饮料比较多，现在呢人的自动贩售机已经开始卖鲜花了哈。包括我们提到有一些便利店，像罗森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也开始摆出一些小花束，就有点试探性的想要去卖花看看效果怎么样。那我想先请赵晨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吧，就是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卖花会出现像自动贩售这种新的模式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您怎么看？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鲜花的自动售卖机这个话题呢，虽然咱们今天第一回聊，但是自动售卖机的这个业态啊，已经在咱们的节目以及咱们生活中广为人知了哈，就大家都能见到它了。其实你会发现自动售卖机有一个特点啊，它一般都会放到人流量相对密集的区域，它更多的是要去依赖线下的这个流量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流量。所以我们刚才其实在提到这个鲜花自动售卖机，我看在北京的区域因为这个项目我们还相对了解一些，我们看到了它在地铁以及在一些小区小区一般是来靠近这个小区的流量非常密集的，比如说老人带着孩子玩的这个小区的这些景观位啊这些休息区啊，在这些地方会多一些。那么我们就去分析啊，首先呢这个地铁的人流量在北京那是大家都可以想象的啊，是非常 大的一个 流量。对，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通勤人群吧，这个年龄呢相对是属于鲜花的主要的受众人群。这里面我们只说鲜花哈，因为这个自动售卖机是卖不了盆栽植物的，咱们发现对吧，这个自动售卖机更多的是一束，可能是两三束对吧，然后他们这个扎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销售方式。第二就是它相对的这个体积相对小它不会说一大捧鲜花。你像我们在七夕时间或者是情人节以及一些特定的节日，像教师节我们送这个乐人用的这种性质的礼品鲜花呢都会相对大一些，而且要有一些设计感。而在鲜花自动售卖机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很难去买到这类的鲜花，可能有但是特别大的一束也不会特别新鲜，所以大家更多的会去买这种单束的小束的。所以它的这个消费动机呢更多的是捕捉了我们消费者的随机的冲动消费啊，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式。第二呢就是这个售卖机它本身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取鲜花我可以在线上预定，然后到某一台我指定的机器里面去取鲜花。这个呢是给这些工作通勤甚至是这个比较繁忙的人群啊，突然间想起来今天是某个节日准备的，就是他都是为了去应对这种突发状况。一种呢是满足自己的突发的这种 需求 要去买花，对，一种就是呀要突发这个某个节日我得赶紧给别人送一个东西，而如果去花店又来不及， 对，它一定是比花呗更加及时的，但是它从品质跟品项跟可选择的范围上来讲一定要小了不少，所以它一定是满足即时消费的，即时消费的。 嗯， 对，这个是鲜花自动售卖机的这个主要的场景啊。对， 所以咱说一定是有需求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贩卖的新模式哈。像刚才赵晨老师也跟我们分析了，可能大家平常在通勤上下班的时候，精神一放松，哎，我突然觉得我要不要累了一天买一束花来悦己一下，让我自己开心一下，这算是加引号的冲动消费的一种。再包括呢，可能遇到一些节日啊或者是送礼的场合，那可能我们如果选择去线下的花卉市场或者网上订花，它还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那么在购买的这个时效性上呢，可能就不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便利店呀、地铁站的自动贩售机呀，这个会更加相对来说流程短一点，迅速一点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包括之前呢也有记者是实地走访过一线城市的这些地铁站当中的自动贩售机。你看，咱们来看一些这个数据。钱江晚报之前有记者就做过一个观察报道，说啊，对鲜花贩售机投入目光的人有很多，但真正打开门下单的消费者却是寥寥无几。那包括北京商报等等媒体之前也做过报道，说这个自动鲜花贩售机单柜，就是每一个柜子它每天的销售量实际上还不超过20束。所以赵晨老师，在您看来，是不是我们现在感觉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很小而美小而精，但是它是不是有点叫好不叫座的意思？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事实证明啊，我们也跟踪做了市场研究，这个赛道其实出来做这个自动售卖机的品牌大概有6到7个吧。真正存活的可能现在在我们观察范围内就只有2个了，我们文中提到的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啊，在这个模式下其实它还有一些很明显的欠缺的。首先啊，这个我们以北京的地铁站为例啊，这个其实我跟这几个项目方也都聊过。北京的地铁站啊，虽然流量很大，但是驻足特别难。你会发现就是北京的地铁站，尤其是这个换乘站，它本身这个过道相对狭窄，而且流量非常大，大家想要驻足在这儿停留一下是非常非常难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本身来讲这个地上地下走来走去的换乘呢，它给我们的这种大的空间又不够多，所以它其实是很难形成一个消费场景的。但我们在北京以外有一些城市，像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地铁站的规划里面呢，它有非常平整的大的这个空间。 哦， 这种空间呢可以同时开很多超市，比如说有卖早点的啊、有卖水的，有卖鲜花的啊、还有卖这些日常用的这些这个雨伞呀，这些小的配置的，就有点像小超市，这种会多一些。而北京的地铁站呢，因为我觉得修建的时间相对久远了，它能够施展出来的这种商业空间比较有限。所以呢，这个自动售卖机呢会成为北京地铁站里面一个看起来还比较美妙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是实际上驻足一难，大家购买就很不方便。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拿鲜花举例子的话，我购买完以后我怎样携带也是个问题。上班我是很难买一束鲜花挤地铁的，这是很难的， 可能挤完地铁之后，这个花卉的质量也会出现一定的折损哈， 就是成干花了啊，对，这是有可能的。然后这个下班呢也有一个问题，我拿这个鲜花从地铁走到家的距离有多长，对吧？这个其实也决定了我是否要携带它更方便的这么一个考虑因素在里面。这个来讲，你会发现比较的，相较他而言，如果我在回家路上，那么花店的选择范围可能比我会更大，他甚至可以送花到我家，我也可以挑。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下班路上呢，这个鲜花售卖机虽然看起来它有它的相对啊冲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的补充，但是事实上它是竞争不过它的竞争对手的。还有一点就是比如社区还有一些鲜花机啊，这个社区鲜花机也是上海的一个品牌做的，这个我们家小区就有一台，虽然现在它还在摆着啊，但是我感觉几乎没有人去买，是因为它虽然离家近，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在家附近你要买花，一方面冲动消费是一方面，第二大家可能更喜欢盆栽类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也养了很多多肉啊，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会很喜欢多肉，你多肉很难在自动售卖机去买，对吧？因为一个是我要去挑，第二品相也很重要，所以一般来讲花店在这个社区的角色里边，比如说一个花店开在社区，这个社区本身养离地铁站比较近，那这样的地铁站跟社区的花店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所以刚才其实我们一想就能想明白， 是大家在家门口很方便就消费了。 对，所以自动售卖机在现在的这几个场景里面出现相对尴尬一些，但也不代表它没有机会。对对对。 哎，所以像按照您的这个说法的话，它的机会可能会在哪儿？未来的一个增长前景、增长点可能会在什么样的方向呢？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新零售的这几个场景里面，差不多一共有四个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地铁和社区呢，是以鲜花自动售卖机为准，然后呢，还有一个鲜花电商，还有大型商超。现在其实我们最早在看这个盒马推出的这个新品牌，对吧？这个叫盒马花园嘛，以前叫白菜花坊。它为什么叫白菜花坊呢？因为它的花最早是按照白菜价格卖的，所以叫白菜花坊。一块钱一只，所以叫白菜花坊。 低价，主打性价比。 对，主打性价比。但是为什么盒马会去做这个选择呢？因为在2017年啊，这个盒马就已经开始在整个自己的这个生鲜商超里边就开始摆自动售饭机了，自动售卖机了。当时是有药柜、有花机，有很多很多啊。当时他就开始做这个尝试了。为什么后来他把这个花机升级成了这个花园呢？是因为他发现哦，原来大家购买鲜花的时候是需要场景的啊。他只是靠一个供需关系，这个是不够的啊。因为现在整个中国人啊，我们从这个消费鲜花的这个人群占比上来讲，中国鲜花市场呢，一年的这个市场容量已经超过1000亿了。那么其中呢，80%是实体花店贡献的，所以你看，依然实体花店还是占很大的比例的。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我们互动区在留言，好像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愿意在花店买，对吧？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鲜花的品质要求啊，以及这个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 包括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打断一下赵晨老师哈，其实大家在购花的时候会有一种担心，比如说7305说，我曾经给某一个网店一次性交了一年的钱，让他每周来给我快递配送一次鲜花，后来才过了半年，这个网店就关了。也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很多朋友心中看来，你要是通过网购的话，你毕竟见不到这个经营者，你也不知道你这个钱，尤其是预付费模式交出去之后，能不能享受到相应的购周期的一个服务，这也可能是阻碍大家说我一下交很多钱在网上买花的一个制约的因素吧。您怎么看？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 其实就是这位朋友的经历我也经历过，对，我也订过某个品牌的这个叫每周花嘛，对，每周会给办公室送一次。那么事实上呢，一开始都挺好，但往后呢品质就会越来越下降。第二就是你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客服有些时候的这个反馈不够专业，他不像花店老板那么专业，这第一。第二的话呢，这个物流配送啊，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外出，这个花放到这个寄到办公室也好，或者寄在家也好，然后整个在签收啊，以及我们想要去问一些跟花相关的知识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配送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但是你会发现花跟生鲜比一样，就虽然我们看起来它的运输啊、保养啊都这个流程是差不多，物流流程是差不多的，但是鲜花是生命，它其实更像宠物。就在我看来啊，就家里的盆栽的鲜花更像宠物，它需要的这个服务跟专业的这个知识是远远高于我们去把生鲜从超市里买回来做成一盆菜这么简单的。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对于整个鲜花以及跟花之间的这个关系是相对复杂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光靠电商本身是不够的，而且电商有些时候咨询是不如身边人及时的。 是， 对，这个对吧，反馈的话他店里流量大的话他就没有时间回你，那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我们又想这个细心的去呵护自己的这盆花，所以其实这种时候感受的这个递减是很明显的。对， 哎呀，所以咱说对于这些垂直的鲜花电商来说，目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包括可能前几年你会发现很多的那种垂直的卖花的电商，它获得过很多轮的融资，但是现在呢，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蜜月期已经过去了，已经可能不是那么被资本市场看好了。赵晨老师，您作为投资人，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个问题？ 对，鲜花电商的项目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当时还差点投资，就还好吧。这个当时也冷静分析了一下，鲜花电商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呢是来自于鲜花这个品类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属性的。首先我们都知道啊，鲜花它贵在一个鲜字，鲜花才贵啊。这个鲜花的产地呢基本上主要就是在中国的云南，然后当然国外还有像荷兰呀、比利时这样一些比较著名的花国。那我们就拿云南举例子吧，因为咱们中国大多数的鲜花都是从云南来发货的。这个鲜花的产地资源啊，一般来讲是从云南的这个叫交易商，我们在当地也可以看到有昆明有鲜花 交易大厅，对吧？有点像这个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市场了。从这个交易大厅的交易商啊，要他要经过一批，再到二批。一批呢，一般来讲就是省一级的批发商，然后再到市一级的批发商。如果像特别大的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它可能还会有三级批发商。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呀，鲜花的成本价格都会在基础价格上上浮15%-20%。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鲜花的门店，基本上就是在三批啊手上拿花，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三批自己开的花店。你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们去花鸟鱼虫市场去买，那么这些花鸟鱼虫市场基本上在我们的一线城市就是三批的角色了。 嗯 啊，所以你想想看，它的这个价格加了多少？ 加了几？ 如果是三批的话，价格应该加了60%。对，应该最高的会加60%。那么，但是呢，这里面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加价加的很多，但是它有一个现场的服务在这儿。我们像很多资深的听友啊，这个包括我的父母一代人，他们跟这个花鸟鱼虫的市场的关系，这个在不再进行城市大的规划拆迁的前提下，都能相处大几十年，对吧？小时候的花鸟鱼虫市场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也扮演了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人情味、有烟火气的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对，现在北京还有一些，这个保留下来，我觉得非常好。那么，其实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一些就开始去转型做线上了。他们的第一部分就开始去做大众点评，依然是通过点评把流量引到自己的花店里面来。但是呢，这里面来讲，刚才我们说了有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指标，就是中间的加价环节。鲜花电商为什么它在与这个线下门店，就垂类的鲜花电商啊，在与这个门店去进行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它会建立一个前期的优势呢？就是因为它是产地直接发货，或者是从二批直接发货，只要能够从二批或者一批直接发到这个终端消费者的手上去，那么它将节省将近40%的这个利润， 是 利润空间，这40%的利润空间，从电商的角度来讲，从互联网公司角度来讲，它就可以做补贴。他直接就补贴给我们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买这个周花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在线去预定鲜花然后发货到家的时候，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包括现在很多垂类的这个鲜花电商也在大的电商平台去开旗舰店啊，天猫店开完以后的话呢，它就更容易被进入到一个比价的环节了。就我如果我们从大众点评上去选择花店的话，你是没法同一时间做到比价的，因为你自己记下来。但是你如果从天猫去下单的话，你可以随时去比较同一个品类的花的价格，这样来讲它就不得不更加进入到一个高性价比的这么一种营销模式下了。可是你会发现鲜花电商之所以能够去有这么强的一个补贴能力，也来自于它大量的融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2017-18应该16-18年期间是这个鲜花电商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时期嘛。那么这个时期，这个基本上这两年融资超过了，好像咱们看下来30起还是50起，非常非常多， 挺猛。 然后最多的单笔融资都在千万以上，为什么？因为他们一个是要做大量的用户补贴，第二就是要建上游的供应链。而实际上这种垂类电商去自己建鲜花供应链的优势，比起像盒马呀、山姆啊、Costco 啊，甚至是我们之前聊过的永辉啊，都没有优势。很简单，因为人家本身自己就有非常强的冷链跟供应链，还有仓储。那鲜花的仓储是可以跟像这种大型的商超去共享一个大仓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一个垂直电商自己只为鲜花去做物流跟供应链服务，还有仓储的这个服务的话，成本就会显得特别高。因此，虽然垂类的这个鲜花电商呢，它融资能力强，营销很强，但是在整体的刚才我们说到服务上来讲，它欠缺。第二就是成本高，跟这个品控能力是相对弱的。这个来讲是我觉得压垮这个鲜花电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务指标。但是这些鲜花电商呢，如果他们去跟大型的商超合作，但是很遗憾，商超自己都在做自己的品牌，对吧？但是我看这个盒马是做了自己的品牌，山姆、Costco 还有 都有自己的布局， 他们现在是在跟对都有自己的布局，因为人家本身来讲上游可以有非常好的这种议价能力，对吧？也有这种货运仓储的这种优势。人家为什么还要去跟你合作呢，对吧？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鲜花的消费啊，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发生变化，就是从月人在不断的向月底在升级嘛。就是刚才其实主持人也问到一个问题，我们说了一半，就是疫情前呢，这个疫情前中国的鲜花市场呢，电商占了20%，实体店占了80%。但是疫情后呢，这个电商比例虽然在有所增加，因为它的增加是来自于实体店受到的冲击。我们都知道鲜花其实是一个我们叫非刚需类的消费吧，对吧？是一种情感消费。这个情感消费呢，最早是因为它是礼品属性，我赠给别人，这叫月人。 对吧？现在开始，大家开始把花带到了家里面啊，自己来去把花作为家的一个成员，然后去月季，对，这种月季的消费开始不断的提升。那么在这种月季的消费提升过程中，大家就会更多的追求这个消费升级，以及与它之间啊更立体的这种关系吧，这种关系。因此，它对于服务、对于专业知识，对于这个甚至将来如何把它拍成一个好的短视频跟照片，大家都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的这个日常消费、月底消费会不断的提高。那伴随着这个提高的过程中，谁能够给他提供更好的服务，提高更稳定的这个货品的品质，谁就一定能够在这一轮消费升级中就胜出了。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疫情的疫情对我们消费者的生活习惯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之前我们在聊新零售的时候，你会发现社区的便利店以及社区周边的这个经济一下子因为疫情的到来而变得活跃了，对吧？就我们会发现这个小区配送以及生活半径啊，这个半径内的这种服务，对于我们这个现在生活的这个品质提升，其实是我们第一手可以去获得的资源。尤其是疫情助推了这个小区经济的这么一个发展，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认为鲜花市场它应该更多的去把握这样的机会，才有可能去出现我们之前讨论的如何能够让一家花店活得更久啊。如果说我们选择创业，是否要去选择一个无人货柜，还是去选择开家花店，其实这个本身来讲，我们要从市场的需求端去入手吧。 是，现在价格我们说啊，就是各家在拼价格之外，如果能够更加注重鲜花的品质，包括后续的服务，可能也会在这种激烈的竞争当中获得一定的优势。你包括呢，刚才张晨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大家买花的动机，可能最早送礼它属于悦人消费，现在呢，大家在家里面去布置自己家的鲜花，可能更加是一种悦己的消费，从悦人到悦己，其实也是大家在消费理念上的一个转变。你包括像我们平台上风的轨迹就说，哎，我觉得买花它不一定要送给别人，对吧？生活总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装饰一束花，也会瞬间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好。可能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我们的生活在大都市当中的朋友啊，买花的一个重要的消费动机了。好的，非常感谢张晨老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专业和全面的分析，谢谢您，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再见。 好，再见，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